《洛望末世录》第七章。这是以后，我看见了四位天使站在大地的四角上，握住地上的四股风，不让风吹向大地、海洋和各种树木。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太阳出生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天主的印，大声向那领了伤害大地和海洋权柄的四位天使呼喊说，你们不可伤害大地、海洋和树木，等我们在我们天主的众仆额上先盖上印。以后我听见了盖了印的数目，在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盖了印的共有144000，由犹大支派中盖上印的有12000，勒乌本支派12000，加德支派12000，阿斜尔支派12000，纳斐塔里支派12000，莫纳协支派12000，西莫暗支派12000，勒卫支派12000，伊撒加尔支派12000，泽布隆支派12000，若瑟支派12000，由本雅明支派中盖上印的有12000。在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，没有人能够数清，是来自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异语的。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持棕榈枝，大声呼喊说，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，并来自羔羊。于是所有站在宝座、长老和那四个活物周围的天使，在宝座前俯伏于地，朝拜天主说，阿们，愿赞颂、光荣、智慧、称谢、尊威、全能和永义全归于我们的天主，至于无穷之事，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？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回答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于是他告诉我说，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，他们曾在羔羊的血中洗净了自己的衣裳，使衣裳雪白，因此他们得站在天主的宝座前，且在他的殿宇内日夜侍奉他。那坐在宝座上的也必要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再也不饿，再也不渴，烈日和任何炎热再也不损伤他们，因为那在宝座中间的羔羊要牧放他们，要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那里，天主也要从他们的眼上拭去一切泪痕。